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一卷第28集番外。那一夜，京中有灯会，这样的夜晚，从不出门的女眷们可以光明正大的上街，于是相应的灯徒子也多了起来，孩子也多了，这是个热闹的时候。无数各色的花灯悬在半空中，沿着道路流淌下去，一长串宛如星河，道旁檐下灯火通明，不时有人探头张望。此刻这两旁的房价奇高，非权贵不能登楼。小贩四下游动叫卖，他们非常积极，据说有时候还能碰上经引亲自派发的红包，往来如织的行人都喜气洋洋，于是此刻虽是夜间，却比平常白昼还多了几分喧嚣。杨良跟在萧定几步之外，这是一个很好的距离，他一眼便可以看清楚萧定身旁穿梭而过的所有人，一个不落。萧定身旁只带着一个小内侍，这样的微服出宫实在是不安全的，但他说服不了气头上的萧定，萧定的一句谁是君谁是臣足以让他哑口。萧定会拿君臣之纲来压他，那表明他已经气到某个程度了，杨良就不该再说。然而那是条人命，无辜者的生命，他实在不能不说，他会良心不安。雨突然就下了起来，两旁行人开始匆忙奔走，雨点打湿了纸扎的花灯，烛火一盏盏地灭掉。等回过神，路上的人已经锐减，天空昏暗了许多，方才那喧天的热闹似乎就是个梦境，转眼即逝。萧定回过头来寻找他，杨良急步奔到他身边，用袖子遮挡住他的头，将他拖到屋檐下。那小内侍也赶紧过来，雨更大了。这是家民居，屋檐不宽，萧定不肯让开，杨良不得不与他肩靠肩叠靠在一处。他们相互看了一眼，彼此的温度透过有些湿润的衣料传过来，腾腾而上的热气中带着些暧昧的气息。萧定忍不住伸手搂住他的腰，杨良转过头的时候，双唇几乎要触到萧定的鼻梁，他有吻下去的冲动。屋檐上的雨水滴下来，滴在他另一侧的肩头上，那猛然一凉让他清醒了许多，于是他忍住了。这便叫耳鬓厮磨吧。行人虽然少了，窗前却还时不时有人往外探一探，他们默契地掉开头，似乎是拉开了两者间的距离，却在外人看不到的暗影里握住手。那小内侍识趣地离他们远些，对着外头张望雨势。两个人的手掌都是干燥的，萧定紧了紧手指，杨良默然不语。他仰头注视着勾檐间落下的那缕缕丝线，全神贯注，如果他能看清楚的话。看了一会儿，他终于忍不住掉回头，萧定的眼如同兽，在暗中发着些微光，直直看着他。杨良笑一笑，转开头，隔了片刻再回头，萧定依然在看。就在一次次对视中，他们似乎渐渐重回到了少年时光，这依然是那个外头塌了天却能浑然不觉的懵懂年龄。他们不觉柔情满意，杨良伸出手几乎要触摸到他的脸，却在最后一刻收了回来。屋檐外头行人撑伞而过。 我去买伞吧。 萧定怔了怔，果然轻轻松了手。杨良冲出几步，到了街角才敢反身去看，萧定始终看着这个方向。雨太大，看不清楚表情，朦胧中望去，萧定的身材比当年高大了很多，可轮廓上还是有那个落魄太子的影子。杨良不禁心中一软，那口一直没散的憋闷之气居然也淡了。 逍遥丹是种春药，可它带着毒性， 你怎么拿它给陈泽明吃呢？那青年不够无辜吗？长得像也不该是罪孽啊！ 杨良在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既有对往事的心虚内疚，也有对萧定的那份无动于衷的愤怒。可陈泽明到底是被自己救了，并不曾留下病根，这样挣扎着的自己他是鄙视的。然而他还是不能克服自己想要原谅萧定的冲动，他憎恨萧定这种无端的狠毒，更憎恨自己的毫无原则。他还忍不住要想的是， 他们是怎么做的？萧定的。 这样的念头稍纵即逝，他低下头，不愿再想。然而，世事总是如此巧合。他买了伞回来，另一个屋檐下居然站着一对少年男女。他不经意地走过，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，他不禁停了步。那少年男子因此而惊觉到他的存在。 杨兄。 杨良看着那少年男女，不得不感叹人生何处不相逢。陈泽明知道萧定也在此地时，脸色立刻变了。杨良看着这七尺男儿居然露出了惧色而不自知，心中有了些了然和怜惜，更多的是愧疚不安。 我都想了些什么？这男子是被迫的，他无意与此勉强屈从，对一个男人而言，这难道不是天底下最大的羞辱了吗？我却哪还生出妒意。 从这一天开始，他刻意走进了陈泽明。陈泽明已经被卷进来，没人护着他，他能撑到几时？杨良想不出来。逍遥丹的毒他是可以解，可还有没有其他的？他不敢放手，他放手过一次，已经有过一个预言了，那就不能再有第二个。杨良觉得恐惧，这些因他而起的无辜的鲜血是有腐蚀性的，他经受不起更多了。然而这样的接近又更加触发了萧定的恶意，杨良手足无措，这样的死结他无从破解。他有时候也会想，是不是自己疏远陈泽明，萧定的怒气会平息，他已经释放了伤人的欲望，会收敛起来。然而他实在不能确定。出征前，他把玉牌给了陈泽明，期望萧定能在最后关头还能念着两人的情分，顾及自己的感受。萧定受压制太重太久，那股强大的压力一旦放松，他便放纵了自己的利爪，将敢于触碰自己的人都撕得遍体鳞伤，完全不在意对方是否罪有应得，没有尺度，没有限制。这股犀利的恶意什么时候能消除呢？他只能尽力而为。在他们的人生中，什么样的做法才最正确？这样的问题，在此刻，谁也没法给出真正的解答。点击订阅，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，欢迎大家转发、分享、评论，多多支持《将军令》。